不得，生之何在用枪刀，我既是炊事班长只要点刀，委屈所以我不怕，枪林弹雨弹雨枪林山高，路上路上山高，当初我的恩情难打包，为革命为同志，我说死忘生去把死天啊

狩猎，这里没有狼吗？ 我要为你唱歌， 安慰你，安慰小号手和为我而死的罗班长，在天顶顶。 这个红军带走 呀。 这个红军说驻马还活着， 对，驻马姑娘就在红军的驻地。 那为什么不把他给我送回来？ 格桑土司，我们在救了驻马以后，立即派人护送他回家。不料在红山口遭到国民党和民团的伏击，我们的战士罗昌林为了保护驻马，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子弹。不幸牺牲了，为此我们不得不把驻马送回红军的驻地。 胡说，驻马早被你们给糟蹋死了。 对，驻马就是让他们抓走了，他们杀人放火，他们是恶魔，替驻马姑娘报仇啊。请问格桑土司，驻马死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又有哪个藏胞看见了吗？不是他们，国民党反动派红民团，他们妄图挑起藏胞和红军的仇恨而散布的谣言。为阻挡我红 冒红军烧杀掠走。

西上一支长精神。 同志们呐、啊，来呀、啊，抽烟呐、啊，抽烟。 班长， 我们不会呀、啊。哎，对对对对，罗班长啊，你来这抽吧。 哎， 接着抽。 老班长，你怎么忘了咱们青年老虎连呐都不会抽烟呐、 啊？是啊， 对呀、啊，咱们这个连呐都是共青团员呐，共青团员呐不抽烟呐。 对呀、啊， 抽烟。就是我这老头子得抽点烟呐。 老班长， 哎， 您是个老青年。 老青年， 老青年， 就是得抽点烟。你们看看，我这里还有个旱烟袋，你们再看。我这里还有纸卷烟，今天金明又给我白金罗两铜，我这里金真是两藏不充。 哎，别动， 抽也抽不完， 抽不完。 猪马思念家乡，金秀耐心地安慰他。小白一双扮演金秀。 王师傅走好像 军一时困难无计呀，害得你也跟着我们我东厂驻马，有什么心事对我讲，是不是思念家乡想老娘， 姐姐你看我离开家乡已经15天了，我阿妈还不知道我的下落。 驸马你看着， 转过几个小河湾，越过几座大山梁，再烧几天8社鼓，就能回到你的家乡。你的母亲和的骨子一门而亡，等待着红军送回驻马姑娘。 请听马太演唱的《高原风景极目望》。

地响，好似地裂山又崩，背上走时难睁眼，天昏地暗雾茫茫，哗啦啦大雨不住地下，唰啦啦冰雹打个不停，船只打地纷纷碎，一百个青年把命坑，可怜那何等太子生下呀。 最后请听小白玉霜演唱的《小酸枣》。 什么地方，大庆啊，别着急啊，咱们想办法。小苗瑞， 哎， 别着急啊， 哎， 别着急啊。 我怎么能想个办法给他们解头发，把故事讲。 同志们，总支书给咱们讲故事 了。对了，来听故事吧。 听点 什么故事？什么故事？什么故事？ 坐下， 坐下。听我把唐僧取经啊，路过火焰山。火焰山高有万丈，山周围八百里，烟火冲天。在天上找不到 蹲一天，在地上找不到半点清泉，只渴得他们师徒汗流满面，渴得那沙僧八戒白龙马围着唐僧打转 准备说 是那小泼猴呢 是那 小泼猴小泼猴张开金睛火眼往山上看忽然间乐得他把跟头翻 哎说 为什么 怎么翻跟头啊 你们可知道小孙猴他把什么发现 看见什么了 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 我告诉你们有几棵酸枣树长在山野红溜溜的酸枣四宝珠酸溜溜的酸溜溜的立时口中就不觉得渴那个小酸枣半青半红又脆又甜又有点儿酸哎同志们你们谁吃过小酸枣啊 谁吃过呀 我就说我小的时候吃过 我小的时候吃过 小酸枣滴溜溜的圆 滴溜溜的圆 红彤彤的挂满悬崖边 红彤彤的挂满 听众朋友，老一辈评剧演员演唱的评剧《金沙江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